一路狂奔，翱翔心中的目的地，我终于放弃我该放弃的东西、yeah、一心只想只想拥抱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国税总局发布涉税专业的服务监管办法，未经行政登记不得使用税务师事务所名称，从9月1日起施行。邮储银行推出二维码取款，客户使用 APP 在自动的取款机扫描二维码即可交易，同时支持银联二维码的支付。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8项新措施，其中包括为迁往雄安新区的单位和职工登记缴存住房公积金提供优质服务，保持其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同一性和缴存连续性。福布斯中国消息，最新的2017福布斯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的财富白皮书显示，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以每年超百万人的数量递增，2016年底达到1261.08万人。国家统计局24日公布50个城市主要食品的平均价格变动情况，其中豆制类、香蕉、火草鱼等11种食品平均价格上涨，芹菜的涨幅最大为3.3%。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5月28号，盛世新型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相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省，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龙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道理。

着眼，你在冒险，你坚强的笑脸，明显的倦，眼看近路一点点走偏，然余温也抵不过尚未期限，他是在喧嚣，诱惑在身边，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缠绵缠绵，新鲜新鲜，爱要变天，有谁能平权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解决，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于是告白收了我谎言，一试探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平时而肤浅，你每一年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是扎进回圆，分手之前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视而不见，委屈拖延，一发现心头已难免还设想，这错误也许能被解决，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于是告白收容了谎言，一试探一敷衍，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那誓言贫血而肤浅，每每欲念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才发现自己是扎进回圆， 我不配求连你安慰都不配。

有时候会觉得一个人的成熟其实并不是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上，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和事，不迎合也不抵触，只是淡然的一笑对之，对不对？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身上就会有了一种很强大的气场。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你像蔚蓝的天空，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一直都留在我心中，人潮最后的相拥，却成了故事的剧中曾经给你的感动，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爱得彻底。哦，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都丢了自己，都在记忆里。

是奢求。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欲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慢慢安静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是所措。你喜欢的回忆记忆的是一个两个还是关于你喜欢的回忆都记忆的是两个三个还是分过不过，你喜欢的回忆记忆的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回忆有记忆的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成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 爱慕你， 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Oh, you like my life，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这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